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发起的北京印记平台昨天上线，图观北京测绘地理信息展也在北京规划展览馆同步开幕，请听报道。 北京印记平台系统梳理和采集了北京老城18大类、73小类历史文化资源，共30000多条。网站上共分老城保护、历史遗迹、地图见证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服务导览5个板块。市民可以从网站上看到北京的城门城墙、挂牌的四合院、历史文化街区、古树等信息。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军事遗迹、考古遗迹也都可以查询到。网站上最早的历史影像地图是1951年的黑白地图，多张历史地图串联起来就展示了整个北京城的变迁。 你看59年当时这个人民大会堂正在修建，中轴线还是当时的民居，所以当时高的建筑不多。96年、有新的建筑了，长安街附近这块区域都起来了，王府井、西单正在建嘛。 网站既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有旅游服务导览，同时网站还提供专题展览、主题沙龙、学术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信息。网站的信息数据还会不断更新完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活动发起人唐晓峰说， 从老百姓、中小学生就是一个讲地理、讲北京历史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课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三届北京朝阳健步文化节近日在朝阳公园举办，上百位市民共同体验了全面升级完成的全新步道。这次朝阳公园重新铺设了1公里多的健身道，并对5公里的健身道进行了重新规划和修缮。步道上施画了全新的地面标志，附近增设3处专业拉伸器材，在步道沿线每隔30米还安装了一台节能路灯，为晚间健身者提供了方便。东城区区委、区政府昨天首次对外公布龙潭中湖公园概念性规划，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改造之后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形成3环一心的整体景观布局，园区将由一条总长2.5公里的健身步道为核。本月26号之前，市民可以通过登录首都之窗网站、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数字东城网站等参与，也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扫描2维码的方式参与。备受关注的新机场高速有了新进展。近日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也就是新机场高速前期工作已经展开，今后新机场高速将向北延伸8.7公里，并连接到南四环，同时机场间的交通联络也基本搭建完毕，未来市民驾车从新机场出发70分钟可以到达首都机场。印度尼西亚旅游部副部长说，印尼将采取多种措施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促进印尼旅游业的发展。中国从2016年开始就成为了印尼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地，印尼将加大针对中国游客的旅游宣传，希望在2019年能够吸引35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印尼旅游。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比较好，蓝天依旧，升温依旧。预计最高气温将上升到9摄氏度左右或者是以上，是南郊观象台近7年以来12月中旬气温的最高值了。天气少了一些寒冷，多了一份暖意，对开展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方2、3级兼4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方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年，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阳光灿烂啊，蓝天白云，风景非常之不错。不过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家里边，窝在家里边，在厨房做一点好吃的这些事儿。 其实是要说帮助您在厨房做一些好吃的的暖心用具。 哎，还真别说，真的是就这两样东西特别之解放双手， 至少其中一样我是使过。 哪个？ 人 声特大的那个。 对 啊，今天咱们聊的这两样啊，有可能大家觉得哟，这东西我还真没使过。还有一个东西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呦，那个前一段时间炒得特别火，好多声音都说这没用那没用那没用这没用的，反正争议比较大啊。今天咱们说的这两样，但是个人来讲啊，我两样都用过，我觉得都挺不错的，就是分您干嘛使。我们今天好好来说道说道。一个是除湿机，厨师是那个做饭的厨师啊，不是厨师的那个厨师啊，做饭的厨师，厨师机在厨房里用的。还有一个是破壁机，我看见有的这个朋友说破壁机，哦，就是在地下打孔的那个，坐地铁是啊，那也不是啊，破壁机也就类似于像什么榨汁机、打碎机啊那样的啊，想必可能有的朋友都见过，或者说是现在正在使着，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如果您现在正在使着的话，使得怎么样啊？啊，对您的帮助大不大呀？是觉得省事了，还是觉得买这两样其实没什么用？ 或者说您觉得，哎呀，现在我使这个也许都是一代、二代，我觉得这过时了。我发现它有一些弊端，我要升级也没问题。今天嘉宾都可以帮您解答一下。 是的，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区的产品部经理刘海，欢迎刘海。 谢谢大家，大家下午好。 哎，这个我们俩在最开始就聊，我说，哎，咱们下周聊点什么呀？然后我们俩就说，哎，要不咱聊聊除湿机和那个破壁机得了。一开始破壁机我是拒绝的， 哎，为什么呀？其实真的，这个在厨房当中现在使用的越来越好了， 是挺好的。但是呢，之前挺长一段时间之前，把破壁机说的忒神了，就是。最早怎么火起来的啊？就是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然后就用这样的破壁机做了什么养生的东西之后，然后喝了多少天，啊，就特别好了。而且呢，你现在看有些破壁机的这个广告啊，都说啊，这个是什么对您的哪，反正哪都好，只要用它打的东西，营养都能很快速的吸收，然后呢，只要不用它，您的营养基本上都吸收不了，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有点玄乎， 我觉得也是，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就说，咱聊这个嘛。但是啊，我又跟一些厨师朋友们聊天，他们说在他们的后厨，破壁机是经常会用的。如果您喜欢做饭的话，破壁机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您的一个工具。我想，哎，要不我们就从相对正面点，我们不把它说的神乎其神，我们只说它的作用，以及您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破壁机能帮您干点什么，聊聊这些就好了，好不好？那一开始既然说到破壁机了，咱就先从破壁机开始说呗。 好，可以的。 一说破壁机，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破壁机和榨汁机啊，和什么原汁机啊， 打碎机啊， 搅拌机啊，这有什么区别呀？ 先说一下破壁机跟原汁机的区别吧。原汁机的话是把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把蔬菜或者水果把它的那个果肉或者纤维素跟它的一些液体分离，就是您看到它有两个出口，一个出口是出这些纤维的东西，比如说出一些果肉，然后另外一些汁呢就从这个机器里面又出来了，就是它是把汁儿跟肉是分离开的。但是破壁机的话，它是您把这个无论是水果或者蔬菜放进去之后呢，它一起打，它是把细胞壁打破之后呢，可能你喝不出有果肉的感觉，就所有的无论是纤维还是那些果汁都一起喝进去了。这是从功能上来讲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其实是挤出来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很多那种是叫果汁机啊，就尤其那种分离的那种，您可以看到它类似于像一个绞肉机的那种钻头一样啊，它通过不断的挤压，把果汁啊或者蔬菜里边仅有的一些水分给您挤出来，然后把果肉吐向另一边，水分直接就排出来了， 是 这样。 然后另外的话，您说到还有一种机器，就是可能长相跟破壁机差不多，也是呢，就是有一个杯子在一个底座的上面， 对， 然后我们把食物从杯盖放进去，然后开始就搅拌，工作量也差不多，但是呢，就是区别就是，破壁机的话，它的功率会稍微大一些，它的刀片呢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它能够把这些无论是我们放进去的食物，无论是水果还是蔬菜，会把这个它的一些细胞壁打破，或者是割破，是切破，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些营养这样释放出来，一般的话。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功率不是很大的一种，比如说这种果汁机，它的功率不是很大，只能是简单的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搅拌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粉碎这样子，比如说做一些奶昔，比如说平时我们只喝奶昔，那基本一个这种搅拌机就够了。奶昔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放一些比如牛奶啊或者水果什么的，一个普通的可能300瓦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搅拌机就够了。 那一般像破壁机得多少瓦了功率？ 破壁机的话可能功率大了 2000左右， 对，牌子不一样，它的功率可能包括功它的那个型号不一样，它可能的功率都会不一样。 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打花生，熟的那些花生，您炒熟的那些花生啊，放在搅拌机里，它怎么打都是打成细粒儿， 颗粒。 但是一些好的破壁机，它是能打成花生酱， 花生酱，是的， 就可以在家里面直接做花生酱。 我先开始以为是分几个档的， 哦， 就比如说可能一档好让它变成粒儿的，二档粉碎的，三档泥的，哎，会有这么高级的吗？ 就是如果说您选了破壁机之后，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个夏明老师所说的，把这个花生放进去，你就会逐渐看到它的变化，就是从粒儿。到末，然后 打这个是最极端的， 它有档位，也有档位，就是可能你选择低档位的时候呢，只能变成一个状态，然后高档位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个就是花生酱的状态。 因为我使这个主要是给孩子做辅食 哦， 对，但是那做辅食的那个就是也是跟这些东西类似啊，但是只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注水的 哦， 但是注水的它可能就是。 需要让它稍微湿润一下， 有些水分， 对对对对对，然后给它打碎，然后通过这个高温的这个水让它瞬间比如说熟啊或者热呀或者软啊，起这么一个功能，这个要比你自己没事当当当当把它切碎然后再放蒸锅里头或者是蒸箱里头去蒸，蒸完了再拿勺给碾，要省很多的事儿。 对， 这一次就可以解决了。 是的是的是的， 做辅食也是破壁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很多家里边为什么买破壁机，可能大多数啊都是有孩子了，还有呢就是有老人了，牙口不是特别好， 是的是， 他需要打得非常细腻细软一些，然后让老人能够摄取的营养更丰富，别老只喝粥啊，是吧，有些东西也不能就是我所有都用煮的， 是 这个可能更丰富一些，所以呢哎，这个噱头就来了，就说这个东西哎有营养，就比如说咱们吃水果哈，我们切成片吃，切成块吃，或者带皮整个吃，您那个摄取的营养啊什么的，是和破壁机没法比的。但是呢，后来人家有科学家也站出来了，人说其实人的牙齿在咀嚼的过程中就是在破壁。啊，所以破壁机其实不比人的牙齿要先进多少，只不过它可能能够帮助你，让你的牙齿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呀，还有可能有一些牙齿问题啊， 对 啊，就是有一些疾病的朋友，他可能更好，更方便他们来进食。 没错， 对。那我们挑一款破壁机的话，我们大概看哪几个？比如说功率是不是我们要着重看的？还有它的比如机头的那个材质啊， 对，刀片， 对， 等等等等，我们要看些什么呢？ 您说的刀片的话，我从刀片开始讲。刀片的话，现在目前破壁机主流的刀片就是有锋利的，就非常锋利那种这种刀片，也有就是锯齿状的刀片。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也是比较锋利，然后它是做成锯齿状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粹钝刀。然后是就是我们看上去就是一个很钝的一个金属器物在这旋转，然后基本是这种三种。然后目前进口的话，以美国品牌为主，然后就有两个品牌，这两个品牌分别就是一个是这种刀片的就是很锋利的刀片，另外一种就是这种钝刀，就是这两个品牌就是分别所就是代表了这样的一种刀片的这种形式，当然各有各的好处吧。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们要选择这种钝刀的话，钝刀因它转速非常快才能实现这种破壁，所以说它打出来的效果可能会稍微可能会更细一些。刀片的话可能功率呢可以做到不用那么高，但是呢就是它的效果呢也可以达到那种比较细腻，可能需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可能就是力道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就是可以从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就平时我们的饮食习惯来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凉拌什么蔬菜的时候，比如拍黄瓜跟切黄瓜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钝刀跟这个切刀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因为钝刀是完全靠这种高速的这种撞击来实现这种破壁，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个破壁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对，我觉得它的用途功效应该不太一样。就比如说类似于钝刀可能你要出的那个效果肯定不是泥状的，就或者说比如小胖说好，我现在可能要喝个什么沃德嘎，或者喝个什么，我里头要放点冰，但是又不可能是一整块的冰，我可能拿这个钝的这个稍微打两三下让它破了，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功用是不一样。那就刀片来说的话，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三合一的，就当我需要什么的换这种刀片，需要那种换这个刀片，但是我都在同样一个品牌的机器上，会有吗？ 没有。您说这种情况，有的品牌会把这些放到一起，就比如说有钝刀，然后有这种就是锋利的刀片，就是放在一个刀头上面，有这样子的。我见过国内品牌有这样做的，就是几合一了。 但是换刀片好像也有，但是少。 对， 因为关于这个破壁机，大家有一个诟病，就是说破壁机刀片不好取，你只能拿着这一块来清洗它，里边呢因为它的转速很快，所以有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其实清洗不了。而且专门有那种卖的关于破壁机的那个清洁液 啊， 就是你等于往里边放上水，然后把清洁液挤在里边，就让它再转动一下，等于这就算清洗了。然后有呢，也是应该是邻国的一个厂家，他呢就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工具，就是您用那个工具可以把刀头卸下来，可以更 更直观的，应该说也不能说是更清洁的，只能说是更直观的洗一洗它，就是你能拿出来看，哦，干净不干净，仅此而已。但是能不能换到它，我估计可能这是代表了未来的一种趋势， 对，有可能 它打不同的状态的时候，您可能需要 这样。是的，是的，是的。 嗯，然后其实那个，目前的话，就是钝刀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在清洗的时候不会伤到手， 是 对。 这个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钝刀本身这个金属就比较大，在清洗的时候呢，它没有很多死角。另外，即使你手在里面去清洗，碰出这些刀片、刀头，也不会就是伤害到我们的手。 对，另外说到刀头，其实还有一个刀头到底多与少的问题。有的商家说我们的刀头多啊，我们有六个刀头。 嚯， 你看原来的第一代只有四个刀头。 你说那是电扇吧？ 然后最开始的可能有，比如说有三个刀头的。有四个刀头的，有六个刀头的，还有你说的有几组刀头的，那刀头是不是越多越好？ 其实也不见得，如果说转速上去之后，那个就 OK 了。 所以还是要看功率。 对，要看对功率转速。因为就如果说我们都是刀头，刀头很多了之后，它旋转的时候呢，它可能形成一个面了，反而不能去很好的去撞击或者是去切割这些食物。如果说一般我们看到那种钝刀，之前说了一个品牌，就是美国的牌子，它是钝刀的，其实就两片，就通过两片去高速旋转，因为它。高速旋转的时候呢，空间也给足了，然后呢，加上它的转速，就可以把这些食物的细胞壁打破。 好，这是刀头，不见得越多越好 啊。对，是的， 主要看功率。好，那我们就说功率。对对对，那功率是不是越大越好？ 功率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峰值啊，就不用说它太大，就有一个基本有个平衡值。因为功率大了之后呢，往往会带来一些噪音问题。就会有噪音。目前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广告在打这种静音的破壁啊，就是静音破壁也是就是一个美国的品牌就是开始引入到国内的。比如我们在一些这种商用的环境里面，比如我们看到有一些目前大街小巷比较火的一些咖啡店啊，会有这种破壁机，他们都会配破壁机，因为他要做一些这种花式的咖啡或者是奶，对，这样的他会加一个罩子，这个罩子就是用来静音的，因为它功率去，因为它要功率做的很大，因为它商用嘛，它很快，然后又很，时间很短之内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它又不能很吵，因为它整个环境很吵的话，它其他人也没法去在那坐着去聊天啊，或者是 休息了。所以你的意思，其实功率大和静音其实不可兼得，对吧？ 是的，是的。对，所以说你看到很多静音的话，这种破壁机都会加一个罩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都会加一个罩子， 就只能物理性的隔一下音了。 是的， 来，还15秒。哎，那基本上价格应该还不错的，大概在多少钱？ 进口款的话还不错的话，基本 三四千， 五六千能买到一个不错的了。 好贵呀！ 跟你那多少钱？ 900。 别啊！一会儿咱们再来聊聊这900的和好几千的到底差在哪儿。咱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三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初冬雪将来，你已经围上了围巾，有了期待， 而房子依旧在等待，等待用崭新的面貌出现，呵护你的生活。 我是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帮你拯救20年的岁月，三天老房变新家，全程不用搬家，让您的房子回到最美的模样。 我叫一号新材，创新工艺，安全环保，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不用铲墙，施工就像拼图作业，无粉尘无异味，让您边装边住。 一号新家12月30号期待与您相遇，0108553566，三天老房就可换新颜。 12月30日，一号新家冬季关爱老房行动盛大开启，跨年盛典终极约会，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

啊，我要搅个肉馅儿、啊，不行不行， 是的、 哦，那不行 啊，不行，嗨、所以人家说那真正好的得几千吧， 对对对，像那种别说骨头了啊，前一段时间有一小视频，就是把那个手机放在里边，最后他全给你打碎， 打成粉末， 打成粉末。哦， 这他有多恨那手机呢？ 而且是两个品牌在进行不同的对比、 啊、 就说一个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品牌，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在美国特别熟知的一个品牌、 嗯、 不过呢那个好像没有这个卖的这么好，就说这两个到底哪个好，当然一个是贵的，就熟知的那个是相对贵一点，另外一个呢没有那么贵、 嗯、 甚至价格比它便宜得多， 嗯嗯， 就说你看看啊，打出来的效果，还一个打的是那个韩国一牌的手机、 嗯、 一个打的是那个美国的一牌的手机、 嗯、 两个一块打，最后出来都是粉末，人家说你看看啊，是不是一样的？我看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 伪命题， 是挺厉害的啊！最后能把它打成粉末，我觉得挺牛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在处理食物的时候，到底需要破壁机干点什么？这可能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就 是 真的破壁了之后，它的营养就能够为我们吸收吗？你们业内人士怎么看？ 其实就是。它打碎之后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吸收一些食物的营养，就比较吸收更方便一些，特别适合老人跟小孩这样一群体。 嗯、 当然，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的话，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拓展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烹饪的一些领域。比如平时我们可能，做出来这个菜或者这种食材，比如我们去剁或者去蒸煮是一种口感，但是我们破壁机做出来之后是另外一种口感，口感的更细腻一些。 对， 所以我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刚才那个二位老师说过，就是花生酱，当然还有芝麻酱，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这种五谷杂粮。但其他的话，比如说西餐比较喜欢，比如说我们会把那个法棍蘸一些罗勒酱，那罗勒的话怎么去自己做，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松子或者罗勒叶子放在破壁机里面一打，很快可能就是几十秒，可能几十秒都不用吧，就成罗勒酱了，它很新鲜，比我们在超市买那种这种罐头或者瓶装的要新鲜很多，因为这是我们刚刚自己打出来的新买的叶子，新买的这种食材，口感会好非常多。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夏天我们想喝一个带冰块的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些冰渣或者是那种冷饮这样子的，就是冰箱取点冰块，然后把我们想吃的水果放进去，就是出来一杯这种冰饮料。 冰沙， 对， 嗯， 所以说这种就是拓展了我们无论是饮食还是日常生活的一些这种需要。 对对对，所以我也觉得，我刚刚在跟那个刘海我们也在说，所以我觉得就是破壁机啊，就跟营养摄入什么玩意儿啊，没什么任何关系，它只是处理食物的一种方式。 对， 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我觉得您可以制备一个，这因为孩子要吃一些辅食，拿这个打得更细腻， 是的， 它更有助于消化。老年人呢牙口不好，您可以置办一个，这个也不错，非常适合老年人。另外呢，你说年轻人要不要买这个呢？我觉得看您，如果您是一个特别爱做饭的人，不管是中餐也好西餐也好，您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那种酱汁是您自己要打出来之后， 对， 比在外边买的要好得多。 是的， 比如说蒜泥， 是 它可以打得非常好，包括有很多肉糜， 对， 这个是从您自己买一个什么搅拌机绞肉机，这个要比那个打得更细腻一点， 是的，是， 哎，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种食材的处理机器，而跟营养压根儿嘛关系没有。 是的，是的。 哦，对，您说到这个泥啊，就是我还见过同事这样做呢，就把这个鸡肉，鸡肉做成泥或者鱼，就是去了刺儿之后呢，直接放到破壁机里面， 对， 做成这种糊状， 对， 然后直接放到开水里面，就成这种鱼丸汤或者虾丸汤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它要打碎了的话，就算里头还有一些鱼骨头，其实根本就发现不了了。 是的，就很碎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挺神奇的一件事儿。 是的， 就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吧。您这个边烧水嘛，边打这个，然后水开了之后，把这个鱼丸汤用个小勺一㧟，就放进去就成了。 对， 就成了这个就是鱼丸了，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俗称的，今天我们吃的是虾滑， 对，没错， 哦，对对，是的，就打成这种鱼滑这种状态。 原来我看过一篇文章特别逗，就说未来的人会长成什么样子，说大概变化是什么，脸一定会越来越小。我说哎，为什么呢？说因为下巴会几乎慢慢慢慢慢慢的就会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慢慢的就开始失去了咀嚼的能力，就是他甚至不用咀嚼了。我很多，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外国人，他们就开始吃药。我每天我也不吃饭， 啊，我就吃药，我就可以维持我自己了。未来会不会成为这样？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就我们现在和我们的古人相比，退化最严重的就是下巴。因为过去吃肉你嚼不动啊，你得使劲嚼啊，你还得撕啊什么的。 对全靠嘴了，哪有什么破壁机啊，你全靠自己的牙齿来破壁。但是现在我们要求的什么软烂啊，形容一东西好吃啊，这个吹弹可破，入口即化，那你还用什么嚼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慢慢的就不一样。 有道理。 来来来，咱抓紧时间接着让刘海咱们再讲讲厨师机。 对，厨师机。 厨师机的话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平时烹饪里面会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打个蛋清，然后做烘焙用蛋清，然后比如说和个面，然后当然厨师机它如果加一些配件之后可以做很多东西，它加可以加一些面条配件， 嗯，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自己家，就是它自己和完面之后直接制成面条，或者是有这种切片的配件，还有切丝配件，还有榨汁配件等等，很多配件可以延展，甚至还有这种灌肠配件，然后可以直接在家里直接可以灌肠， 嗯， 就是它很多这样的配件组合起来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你的助手， 对。 哎，那它是有偏向的吗？比如说啊，它主要是偏面食的。还是说不，因为它可以附加很多的东西嘛，比如说它类似于什么三加一加二加三，就它就会变得很强大，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刚才说那些延展功能是可以通过买配件来实现的，增加这样的配件，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灌肠配件，那有这个配件之后呢可以在家自己灌肠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榨汁配件，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用了它之后呢可以榨汁，然后做一些果汁什么都可以做。 它主要其实还是就是过去在最早的时候厨师机刚出来是为了和面，就是因为老外们可能吃这个面包啊，自己做披萨啊，就做这种做点心啊，做烤饼干啊什么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来打面，然后把那个蛋清打发等等去做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商家也在去拓展它的空间，就觉得反正它也是赚，对不对？那我可以赚点别的东西，所以就有不同的配件出来。 是的， 厨师机特别特别的好，我曾经用过一次，在一个烘焙学校，我们和过三种面，就是一个是中餐最喜欢的或者家里边经常做的，一个是饺子面，一个是面条面，因为它软硬度不一样。 那当然。 还有一个呢就是烤面包用的面，三种面和出来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就是你根本就不用怎么管它，尤其前两种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倒水就行了。 啊，它是个相当于半自动的是吗？ 不，对对对，它不会把 水吗？对， 它就相当于一个机械手臂在里边帮你搅拌。 搅 同时呢它因为它前面的那个我们算是叫它的刀头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它那个不太一样，所以搅拌出来的面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和面的时候大多数用的那个钩子，有一个钩子，然后不断的它也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边进行什么摔打呀揉搓呀，也能做到这样。你就在旁边把水加上，你就不用管它了，自然就 OK 了。而且呢最关键大家经常做面包的可能会知道，面包揉出来那个面是要有那个面膜出来的，就是叫所谓的手套膜。 对， 就是人要你要去学你自己用手揉出来手套膜，那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就算特别专业的，我估计可能人家只是失败率低一些。一般新手的话，你会发现我可能弄了两年，我都弄不出来手套膜，我就放弃了。 而且不一样嘛，就我揉过面，就你揉到后来越来越上劲，越来越上劲，你根本就使不上劲了。 对， 不像机器。 是的。 对，但是它是可以把它。几乎每次都可以弄出膜来的。 哎，这机器多大个儿？ 有大有小。 是的，就是 像饮水机那么大。 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对，它其实是也是比较窄的，就是可能会跟一个台式咖啡机差不多大。不是很大的一个物件。也就3000到五六千的样子。可能也有贵的，我见过有品牌可能卖到上万的也有的。 对，也有啊， 也有。 回来咱们改天再来聊一聊它为什么这么贵啊，包括厨师机应该怎么选啊。嫣然若曦说了，问一下破壁机可以打阿胶吗？